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气好翻啲，心情更加好翻啲。点解？因为听风骚你就知，我系小张张。 天气点都好，我心情都一样咁好。我系小曳， 我系打遍天下无敌手嘅猛强。我今日今日先俾个谜语你哋猜。 嚟， 打你两拳，劈你一脚， 系 打啲功夫捉只掌。 估咩啊？ 估个字。 哦，打两拳， 打你两拳， 踢你一脚， 踢你一脚， 耍啲功夫，捉只掌， 捉只掌。 呢个系我细个我爸爸估俾我估。 咩细个估爸爸？ 唔系我爸爸， 即系马爸爸，马爸爸俾你估嘅。 系啊， 一个字啊， 一个中文字。 主郎。 点解会俾你估嘅？ 唔系，可能佢唔知喺边 度 练习下啲思维。 讲一次，讲一次，讲一次。 听住咯， 打你两拳，踢你一脚，打啲功夫，捉只掌。 系咪一个鸟字噶？ 诶，你自己估啦。 哦，一定系个鸟旁嘅。好，俾少时间我哋啊。好啦，咪开始我星期三节目。 哎呀，点解要我用脑啊？今日。 咩？你今日谂住唔用脑嘅咩？ 我日日都用脑， 咁咪系咯，提早搵运个机器啊嘛！ 唔用脑啊，变废脑噶啦！ 哎呀，你话我？ 你点知噶？你个花名就系废脑咯！ 我搞错啊！ 忘情深八冇10点16分开始我哋 Radio Two 嘅节目《风骚烦》。几阵嘅骤雨，稍部分时间地区雨势较大，有同埋雷暴，所以微风。未来数天天气都系不稳定嘅，有骤雨嘅。星期四、星期五骤雨较多，希望呢个周末可以俾翻少少阳光晒晒啦。忘情深八毛。 三小时风骚爆人，今日一样会有风骚厮打喺教嘅时候出现，仲会有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老师，我唔识， 好开心啊！ 我上次缝， 唔系 有有，总之有个料，有冇个料，有个料字喺中间，有啲嘢框住佢嘅，应该系。 嗱，听住， 好 个重点咧就系打你两拳，踢你一拳。 我知啊，你重复咗好多次啦。 嗰两拳一脚系咪就三点水啊？ 唔系唔系唔系， 啱啊！ 三点水啊，打你两拳，踢你一脚。 我知道红字 系啦， 红运当头个红字。 Yeah, 我冇玩啦，捉只雀， 因为中间系个公字啊嘛。 我成日以为咧嗰个鸟咧，有啲嘢困住啊，系、 哦、 啊，所以我就觉得个缝啊，又或者系即系你讲系、 哦哦、 啊，我错方向，你头先都误导我， 又系我， 我问你，我话打你两拳嘅话，系咪嗰啲咩竹花头啊、草花头？你话系， 我话唔系， 你话系， 我话唔系啊， 你话系啊， 唔系就唔系啦。 rewind 翻， 我即刻重温， 嚟曬譜，哎呀，好嘢， 好嘢，好嘢， 正啊，正啊，正啊！希望大家都係多多動腦筋， 冇錯， 每天動腦筋， 係啦，冇錯啦。 你啫嘛， 我知啊，我就 大家都唔想似你，都啱嘅。OK， 好啦，繼續。 阿文，今日你講到呢一個打你兩拳，踢你一腳，令我諗起今日有個新聞啊。有時咧，説話真係唔好講得太滿啊，因為咧國內有個咧，佢覺得自己好好打嘅。咁啊，一位师傅级嘅，经常拍自己啲打交嘅片啊，讲解。你有冇网上咁留意啲人咧？有啲打交嘅，嗱唔好话打交啦，即系叫做 功夫啦 吓。啲打交就有少少找麻烦嗰啲咁嘅贬义咁样，即系啲功夫嘅片。就话咧，如果今日我同阿泰神啊，知边个泰神啦，即系好大咧个拳王啊嘛，我都一定打赢佢啊咁样。好啦，咁最后咧就有一位嘅叫业余嘅拳手，即系佢唔系用呢样嘢做职业嘅，就话师傅，你既然咁犀利，切磋咁样， 打个擂台， 好 就嗰只叫打擂台， 系啊， 打 擂台，系啦， 阿师傅就你咁啦，喂，打遍天下无敌手咁啊，跟住咧，其实有时候人咧真系唔好太过去得太闷，自闷啊，咁样因为拍片噶嘛， 闷啊嘛， 就系啦，半闷好啦， 安慰嗰个拳手，即系个后生仔啦，嗱，顶唔顺。出声，好似拍周星驰呢个，你顶唔顺出声， 系啊，即刻 唔丑嘅 手， 即系举手，我就唔再打， 放你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打咯， 哦，噔噔噔噔， 二十秒， 噔噔， 边个输咗？ 梗系个老师傅先啦， 师傅输到喊啊，痛得滞啊，因为嗰个拳手，喂，你讲到你咁劲， 系啊， 咁近我梗系去到最尽啦， 系啊，梗系 啦，俾我都会啦，系咪？你话嗱，你痛你出声嗱。唔好夹嚟啊！即系咁样同我讲，咁我梗系又咁尽去咁尽。有一句广东人嘅说话叫盲拳打死老师傅，佢都冇章法。 系啊，你咪盲强 打死 老师傅咯。你当日都系咁样。 哎呀，坏过啊！呢个 打咗你嘅名堂。 阿老师傅，老师傅 一出， 冇错，我由佛山一路打落嚟广播度。 阿老师傅廿秒啫。 系 顶，原来佢顶唔顺， 打死梁师傅，我记得嗰 次系啊，系啊，咁咧顶唔顺咧就即刻，其实阿老师傅都未叫即系停噶， 系 嗰个中间评判有一个评判噶嘛， 梗系啦，想打死佢咩？ 因为 佢通常会叫停噶呢啲位， 见到佢好 数啦嘛， 系啊， 十九八 好唔掂嘅样，即刻嗌停，就唔准再打啦。 想请问系打咩拳啊？西洋拳啊？ 佢又冇，即系佢带过嗰啲拳，我谂系嗰啲 MMA 嗰啲咯， 系啦， 哦，嗰啲唔系 MMA。 MMA 嗰啲嚟，会锁你啊，咁嗰啲噶嘛。 即系总之系拳啊， 凌空啊。 系咁，总之阿师傅就 嗰啲我觉得好惊噶，成日俾人哋攞啲脚钳住咁，跟住 头惊啊惊啊， 同埋好辛苦， 好 污糟， 唔卫生 啊。系啊 系 啊， 你两个 pat pat 对住我，搞错啊？ 有时 搵 啲钳， 咪咯， 钳住你。 我搞第二啲运动算数。 惊睇呢个，跟住哇有汗流， 跟住又钳咗一路喐， 系好核突， 对住唔知咩位置。 我唔中意搞呢啲嘢。 咁啲人就话：哇，师傅，其实下次咧，真系唔好觉得咁悶啦，咁樣咁佢仲要即係完咗之後咧，佢話其實輸咗就輸，我會認輸。不過我都仲係覺得我係最好打嘅咁樣，即係咁 咯。 即係 咁得咯。咁其實如果你認為你自己係點樣都係最好打嘅，咁你唔使打啦。根本就你自己感覺良好咪得咯。 同埋我懷疑真係冇二十秒咁耐， 嗯， 可能真係幾秒。 係啊，真正嘅拳來拳往係好快， 係好快嘅，即係幾秒內就搞掂你。捱到二十秒其實都好巴閉。 有冇試過俾人打？我唔系讲紧啲正，即系斗 咩啊？打咩啊？ 即系可能系烂仔交我都 冇，我真系冇打冇， 系咪先？系啊，嗱，当然唔好啦，但系打交呢一样嘢系啊，就永远都唔应该出手。 大家 有 啲 咩讲清楚佢系啊？ 近日有一条片咧，其实又系啦，即系啲人叫做发生争执啦，好似香港嘅，如果冇记错，两个男人扭作一团，但系睇落去咧，好似啲男女嘅亲密嘅动作咁。 点解你咁中意睇呢啲片 嘅？自动弹出嚟噶，即系嗰啲 因为你睇开， 佢睇开同埋佢揿入去， 系啊，你睇开打交定系男女咧？我又有兴趣， 两样都有，系男女打交， 即系两部电话同步睇啊， 系啦，过俾你， 唔可以睇少一秒。 你知有啲而家啲电话好劲噶嘛？系啊，可以隔空过俾你。 呢啲系网上嗰啲新类似新闻，即系拍咗喺网上。嗱，而家其实个都系记者啦，你知道，揸住个手机，跟住好多人咧就会即刻影影咗就摆喺。 咁你觉得有咩好睇啊？ 我分享翻另外前日星期六嗰日，星期六嗰日，我想讲点解 大家心情唔系咁好？ 觉得点？大家好似系记者咁啊！其实当路面上发生一啲嘅严重啦，我觉得严重嘅事情咧，最好唔好仲企埋去影啊，喺度留念啊，等等，因为咧， 食嘢都系啦，点解成日都要大家停晒，跟住要影张相先食啫？我都觉得好奇怪。 食嘢，我覺得起碼唔會有安全問題啦。但如果你有啲嘅案件側邊咧，你唔知道下一個 step 會點樣。 殃及池魚。 星期六嗰日，因為我啱啱去到呢一個荔枝角，我有一個叫展覽去睇人哋嗰啲嘅展覽嘅時候，我經過一條街，突然間感覺氣氛好唔同，因為全部封曬成條路，同埋係有好多警車、好多警員咁咯。大家睇翻就知嘅。荔枝角嗰日發生一件嘅案件啊，咁有五六个人咧系黑布蒙头咁企咗喺侧边，咁就好多人企到好埋嚟影咯。咁我想话就其实而家就 黑布蒙头系乜嘢啊？案件重建哦， 唔系啊，系真系 被捕嗰啲 被捕嘅人士 啊， 系啦系啦，被捕嘅人士咁仍然好多人围埋去，咁亦都有两种反应啦。另外一种就快啲跑，尽快离开嗰个现场，咁就 咁安全嘅。你有差人喺度？ 唔知啊，即系佢哋可能觉得， 除非你多手揭起人哋个黑布。 你埋唔到去㗎，人哋封晒 咁咪係囉。 咁喎係啊，你哋会点呀？你 梗唔睇啦。 係呀， 根本就唔会睇。就算你话手机里面我都唔会睇，我唔係好鍾意睇。係呀，我好怕喺巴士嗰度嗌交呀。 我唔睇嘅， 企出马龙我最憎睇呢啲。我唔会睇啲开心嘢。 咩例如咩呀？啲咩开心呀？小动物佢哋几开心。 动物囉。 动物 呢啲几开心。 BB 又或者就有时有啲妈妈可能係拍咗啲片嘅，就係嗰啲细路仔嗰啲 BB会讲一啲好窝心嘅说话，突然之间佢讲一句好大人嗰啲嘢，我会睇噶。 最好睇咧就系咧有啲小朋友爬咧，只猫咧抓住佢唔俾佢行，好好笑啊！系啊， 嗰啲开心好多。 不过你睇呢啲啦，人生苦短，打交有咩好睇？ 每日开心啲吓，风骚发人每天陪住你开心心三小时。记住今日两个小妹妹喺十二点啊，风骚师打油。 继续同大家去分析嘅就系呢个十六型人格。如果大家都有玩咗我哋呢一个嘅十六型人格嘅个 test 嘅话咧，今日就要睇下啦。因为剩翻嗰啲数嗰啲英文字嘅话，就可以知道究竟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咯。 正啊！ 我觉得呢个分析都几准嘅。 哇！坊间 好流 行啊！而 最近 好 多人都喺度玩紧呢样嘢，你唔知道就蚀底啦。 I am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ra dar la alegría es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收到86%，星期三上昼10:2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Margarina 呢首歌去到10:30，即系咧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廉署国际会议在湾仔会展举行，超过500名国际反贪专家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致辞时说，在独有的一国两制下，香港保持住与国际接轨的健全监管制度，并以廉洁高效的政府、公平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而享誉全球。他说香港处于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最前线，特区政府首要任务是继续发挥反贪腐先锋作用。李家超其后见证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廉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哈萨克、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及南非共四个国家的反贪机构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国际反贪合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正构思成立专班，汇聚政府内部和业界专家，落实推展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杨润雄在接受报章专访时指出，电影可以带动旅游，去年曾经做过一个电车游览的项目，乘客坐电车由西环至铜锣湾一带，有专人介绍拍过电影的地点，有兴趣的市民可以落车观看。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入围康城， 杨润雄话：收到有业界建议将部分拍摄场景呈现出嚟俾市民观赏，政府将联络相关人士寻求合作空间，研究可否做一个较长期嘅展览。杨润雄认为，既然旅客将无处不游，意味地区的小商铺亦有机会接待游客，因此培养好客之道需要走入社区，甚至走入学校，从小培养港人有礼貌。荃湾海湾花园一名两个月大男婴在单位内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朝早六点几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男婴在单位内昏迷，救护员到场，男婴送往仁济医院后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到星期五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9点，升78点，成交金额4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8毫，盈富基金19.49升1.4，友邦保险62.65，友邦保险系62.65冇升跌，联想集团11.34升1.16，小鹏汽车34.7升4.05，阿里巴巴83.95。是跌了4.5，美团122.1升7毫，中海油19.3升8仙，理想汽车82.95升2.3，南方恒生科技3.93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3，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719点，跌227点。港金报225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2.59美元，卖出242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佐敦道噶，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兆安苑。另外后少少啦，黄珠路落返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着何福堂小学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佐敦道。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市区预办登机系统电脑故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暂停噶。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暂停噶，咁乘客咧请提早啦去机场办理翻登机手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开面店嘅，有一晚有个男人入咗嚟咬两碗面，一碗自己食啦，一碗放喺对面个吉位度。个男人对住空气讲啊，老婆啊，食饭啦。食完之后佢又讲，老婆啊，我出去一阵啦，好快翻嚟。跟住个男人就冇翻过嚟啦。 好，食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其实在香港真的很幸福的，因为很多的不开心的天灾人祸都未必有机会，我不敢说一定。在重庆有个小学生由于有这个地震的警觉，他就自己想了设计了一张凳，这张凳现在得到这个国家专利添。这 张 凳就是当地震发现的时候，不过他是一个小学生，即不要觉得这个设计好像渣渣地。他就说那个学生的凳就有个弹弓的掣，如果真的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一按个掣，那个弹弓的整张凳就会嘣一声放平了，然后可以将这张放平了的变成床。就是那个台下面，而这张台也是特别设计，就有些叫卷帘一声拉下来，因为怕那些灰， 是 的，那你就瞓在一张凳台的下面，而将这帘拉下来就可以，如果有些灰尘或石仔，是的，就暂时在那里匿的。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就是叫做最 worst 啦，即如果有地震啦，冇咁点啊，冇咧就爱嚟，因为学校咧咪有嘅午休时间嘅，咁咧就午休时间嘅时候咧就当系床，咁同埋咧就遮住啲光，可以等啲小学生咧系休息一阵咁样咯。 都 OK 喎，几好喎，我都觉得鼓励创作啊， 系啊， 小朋友唔好墨守成规。 唔系，同埋几时都系唔好睇笑啲小朋友。 系啊， 我觉得佢就系佢哋太纯粹嘅一啲谂法嘅咧，好多时候系我哋大人谂唔到噶，因为我哋复杂咗。 仲有个危机意识喺度， 系啊， 都系好事， 非常好啊，系啊，好有意义啊呢个。但系嗰张系张凳嚟嘅，即系可以将佢嘅就系摆喺张台下边。 系，但系嗱，凳都系摆唔到啦，因为有个 pan 又成噶嘛，所以佢有个弹弓嘅，一掹个仔咧，噗一声，个弹弓就令到佢烫平咗，然后就可以烫入去嗰个台下边啦，咁咯。即系首先要掹一个掣先，将凳变成一张床，然后就摆台下边，再放低啲帘，咁样咯，两个动作。 不如就可以唔使要张凳啦， 就咁瞓到得，我都觉得系 匿入去咪得咯， 我都觉得系。 不过唔紧要，啲小朋友谂法嚟嘅啫， 系，但系都鼓励佢， 系 都鼓励佢。 一物要，我都有谂过，咁我自己瞓入去得啦，咁 系啊， 咁唔知啊，即系可能将可能冇咁舒服啦，我唔知啊，即系有张嘢硬，即系垫住啲咯。 地震有灾难， 地震仲要有瞓床， 我帮佢谂啫。 你个台底使唔使加翻张凳俾你？ 又或者里边可以煮下咖啡？ 系啊，仲有个 mon 喺度睇嘅嘢。 O K， 系啊。要你將佢樣嘢變多樣嘢出嚟點 啊？ 我哋亂講， 我覺得我會整一啲例如類似呢個空調咁，因為我驚冇空氣。 係， 我驚冇空氣。但你唔好問我嗰啲事，嗰啲 點 樣 整 點 樣整 點啊？ 嗰啲可能要問啲專家係嘛？總之 我係有遊戲， 即係救生嘅嘢嘅嘢， 急救點樣盡事？ 係 啊，即係起碼你頂到24小時，我覺得 OK。 好，我咧就諗到啦， 我申請咗專利啦。 你有咩？ 你有好多問題都未解決，啲技術性嘅問題。我好簡單，我就係嗰張凳裡面嘅話咧，你咪四隻腳嘅，嗰四隻腳咧喺裡面咧係長期儲有啲水喺裡面嘅。 哦， 係咪啊？可以嘅就係有一樽樽嗰啲水喺呢一個暗格，咁其實挑通佢，跟住咧裡面嘅話咧就可以擺一啲咧就係可能係用一啲膠嘅條狀嘅嘢， 飲水， 整個包包樽一樽樽水，咁跟住咧就擺落去嘅就係啦，冇錯，咁就擺落去你嗰個凳腳嗰度。如果你遇到嗰啲咁樣去被 trap 咗啲地方嘅時候，有冇人啊？有冇人啊？仲未有人嚟搜救你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扭開佢。 喂，其實咧佢又講得啱喎，因為咧我記得有人話過咧， 係 未有嘢食咧都未必即刻死，冇水飲咧就反為真係好危險啦。 OK， 我收購埋你呢個專利， 我賣俾你$2賣俾你。 OK， 多謝多謝。咁我又有空氣又有水啦，係啊，到你 咁仲要通知人哋，我仲有生命喺度噶嘛，所以就有啲嘅警报器或者自己揸住嘅警报，即系会响嘅，系有啲咩生命探测器嘅。但如果你呢个已经发出声音，起码人哋会知道，哦，嗰度仲有人要等佢救援咁样咯，系咪啊？ 但我有手提电话，所以你呢个 idea 手提 电 话未必有网络嘅咧，又或者当时未有，未必有 WiFi 等等等等。 咁其实你嗌都得噶，你维持到自己嘅生命，你咪耐唔耐啊敲下嗌下咁样咯。好多时候都系咁样而揾翻啲人嘅咋，系咪啊？ 系 啊， 系啊，好啊， 一就咁样，整多只狗。 电子狗， 而家有啊， 系啊，电子狗啊， 手救 犬啊， 个冇头啊， 系啊，嗰啲系啊，嗰啲真系有用噶， 真系有，唔系讲笑，最近先出动咗啫嘛， 系啊， 系啊， 嗰啲好啊， 得唔得？有只电子狗啊，电子狗就永远巡逻咯。你而家有时候好多时候喺商场嘅时候，你都无端端只机器人就边度啦，系咪先？请企喺黄线后边过关， 喷啲 好香嘅米烟。 咦喂，我申请我呢个专利再喷烟彩色嘅，就等远方人睇到都有人啊！ 唔使、 okay, 彩色，求救嗰啲多数都系白色嘅， 系 系啊， 睇到咪得咯， 射嗰啲弹啊嘛， 系啊， 嘣嘣嘣，我中意睇呢啲噶。同埋其实你成日有冇谂过嘅就系话，诶，如果真系万一有啲咁嘅灾难嘅时候，你会唔会留守到最后咩一个？ 你走先， 有冇谂过呢啲问题噶？ 系啊， 我 系啊，你会唔会放弃？即系如果系嘅话，就譬如可能系嗰船上边，你只可以就 系 有20个人，你系第21个。 系 哦，咁咪有佢。 你会唔会嘅就系？系啊，你会唔会就 系 让俾人咧？ 系啊， 会 啊，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倒翻转，嗰个救生艇有20个人，佢都未必。即係我唔係黑心， 不過多個機會， 你 知道邊喺嗰一刻咧都會都會盡量爭取 嘅。真係生死有命， 唔 係 因為20个人咧，你會可能好多事發生，反而咧仲有危機。 係， 就係哇，見到你嘅前度喺度，同埋個新歡喺度，你唔 咁你又諗多咗？ 係啊，我諗多咗。 你好地地做咩又要帶你個老婆，又要同你嘅前度一齊上船啫？ 咁多前度 嘅，點解要咁啫？ 我點知啫？ 你有冇？又喺度諗到嘢 咩？ 哎呀，早晨早晨早晨，听紧风骚爆人啊！星期三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经典重现之最爱电影歌曲。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意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像是这生遇见，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缠缠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 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 郭富城 Aaron 的这首听风的歌，早上时间10:47，听紧风骚快活人。特别的报告，由于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稍后11:00-12:00期间，本台 FM95.6 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电影歌曲。电影好多不同的类别，其中一种几受欢迎的叫做灵体或者鬼片。讲鬼的电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害怕或者好拒绝入座呢？但是在讲灵体或者讲鬼的电影之余，有时候会有一种弥漫着浪漫凄美的气氛。最经典的当然不能够不看这一部梅艳芳胭脂扣。 细雨还作烟云字，挥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电影《胭脂扣》，梅艳芳、张国荣，一只伤心的女鬼去访寻她以前的情人，这个故事真是怎会不令人深深地摆在脑海里面呢？那里人和灵体的爱情其实有很多很多，外国的电影有，港产片也有，而这部电影讲的同样都是人鬼遇上之后爱上了，最后又被迫要分开的阴阳错幻影，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再寻觅你的影子，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爱意，你却无法停留，让我逐梦留住你。 我是电影《阴阳错》，有谭咏麟。 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 由最初好惊嘅女鬼，到后来爱上咗个女鬼，但又要同女鬼分开嗰种不舍之情，喺里边尽量显露出嚟嘅。谭咏麟、魏淑君演出《阴阳错》嘅幻影。秋天令人感到少少无奈，秋天会令你谂起呢一套经典嘅童话式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电影里边有呢一首歌曲《别了秋天》，由雷锋。 人生聚散似平常，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事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 似乎伤感的结局很多时都令人会更加记得那套戏的。别了秋天，最后这个故事会不会是圆满地解决，男女双方又可不可以再见面呢？大家看到个船头尺，最后都开了一个餐厅仔，即是跟中初的爱情似乎可以继续开发。但人死就不能复生的，在这个电影里面最后大家很关心，很喜欢那个妈哥，哎呀中了枪，不紧要，下集有 Ken 哥，这个就是电影可爱之处。来自另一套电影 英雄本色，近啲大家冇理由未听过，冇理由唔喜欢嘅。Leslie 张国荣送俾大家嘅《当年情》，结束今日呢一个环节。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英雄本色呢四个字，相信好多影迷心目中留低好深嘅印象，喺里面好多幕大家都系深深记得。同样地，呢一首歌曲都系电影里面嘅歌曲，好多时带出电影嘅画面，带出电影嗰种感觉，爱情、仇恨、无奈、悲伤，都系因为呢啲歌曲喺心里面留低更深。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 Leslie 张国荣《当年情》，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系风骚定系唔风骚，快活定系唔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阿家婆，俾少少時間我講，係啦， 冇 錯， 我就覺得點解你咁快會出咗呢一個客家婆咧？ 因為我太掛住客家婆， 我都嚇咗一跳。 客家婆，暫時咧，我哋未開始我哋嘅 teaching 之前咧，我哋要講一樣嘢。噔噔噔噔，十大中文金曲，我哋送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打電話嚟18723881872388，而家靚媽等緊你嘅電話，但係要答啱一條問題，問題就係 有冇貼士啊？ 问题就是 金曲今年是第几年呢？ 咁你如果知道咧，你就话俾阿靓妈听。 我睇下数下先，第一届系几时先？ 好啦，嗱，咁如果你打电话，你只1872388啦。如果你攞到我哋嘅飞嘅话咧，亦都记住啊，就喺6月1号同埋2号嘅时候，带埋你嘅身份证，咁啊上到嚟我哋嘅电台嗰度攞就 OK 噶啦。 问多次，今年十大中文金屋系第几届？系第几届？ 嗱，1979年第一届。自己加 减数咪得咯，将2024减你头先嗰个 就 OK 啦。又或者1979加40， 你又啱， 系啊， 你好叻啊，加减数随便你， 冇错， 马上打你啦。 但系除数搞唔掂， 冇错。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客家婆见唔见得到来啦？ 客家婆。 客家婆来 咧，好， 客家婆嚟咗两次啦，嚟咗又走，又翻嚟，系啊，好忙啊今日。好啦，咁其实客家婆来了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因应住嘅就系啦，喂，近期大家嗰啲热话， 系啊，梗系啦， 热话有关于咧就系我哋香港嘅电影就冲出咗 好犀利 好多个地方，去到康城啦，哇，咁啊， 拍 晒 手啊，大家， 你都咪话，咁我觉得就系其实我哋即系曾经啊，就系香港嘅电影嘅话都话输出去国际唔同嘅地方， 冇错， 冇错，希望咧可以 九龙城寨嘅地方， 所以咧今日咧呢个客家婆咧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大家系咪可以思考一下，除咗呢一套嘅电影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会带动有咁多嘅一啲即系人嘅谈论啦，以及嘅就系甚至乎嘅就系我哋嘅一啲好重要嘅人物都话，其实我哋应该要将嗰个场景啊， 保留落嚟， 保留佢， 冇错。 虽然拆咗，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我哋呢个，等大家可以去打个卡。 其实咧，好多游客都好想睇翻啲戏里边嘅真又好假又好嘅。 這個、一个几好的。 我当时去英国，我都有睇嗰个好似类似书局咁嘅场景噶，即系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一套戏叫做《摘星情缘》，系冇 Notting Hill， 即系好多游客嘅心情，真系好想睇翻噶。 嗱，其实如果大家咧真系有留意嘅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基本上咧有好多拍摄嘅场景，只需要嘅就系佢嗰个电视剧或者系电影受到好大嘅欢迎咧，其实系带动埋佢哋嘅旅游业嘅 打卡。 冇错，因为啲人系会去翻嗰个地方嗰度，希望嘅就系幻想自己就系男主角，又或者幻想就系个女主角，跟住去嗰度嘅就哇，嚟食一个雪糕，跟住就已经好开心。 你估有冇人将我幻想成男主角啦？ 冇， 有， 好肯定。 黄毛怪人 冇嘢， 冇嘢， 冇嘢。 如果你讲紧嘅话，好可能讲紧好耐好耐之前嘅粤语长片，讲紧嘅系如来神掌。你仲记唔记得啊？嗰时候万佛朝宗， 记得记得， 有 柠 檬 经典， 哇，同埋天残脚。我最近有睇过有关于嘅就系有啲人介绍翻嘅，以前就 系 陪住我哋成长嘅嗬。 系啊，冇错。 哎呀，而家真系好后悔啊！我记得嗰阵时候咧，系做完咗《欢乐今宵》之后有得睇啦，通宵嘅 粤语片啊嘛。 同埋嘅就系晏昼嘅时候咧，你翻紧学嗰阵时。 两点零，咩五间剧场啊？嗰啲咁样， 嗰种即系有啲太阳入嚟啊，有个老人家喺度瞓觉 啊，冇 错，嗰啲情怀。 但系你有冇谂过就唔识珍惜？系咪啊？真系唔识珍惜。但系所以希望可以透过我哋今次客家婆来了，同大家讲紧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呢一个咁样嘅即系电影嘅带动一个热潮之后嘅话，希望大家要珍惜我哋身边所有嘅嘢，啱唔啱啊？我觉得即系譬如可能一个地方嘅话咧，真系需要咧有味道嘅话，佢就需要有经历。有经历就需要有时间嘅磨练， 冇错， 啱唔啱？希望大家可以好地去珍惜我哋美丽嘅香港。 好嘢， 好， 正得好， 讲得好啊，客家婆， 好，落堂， 走啦， 我都系咁谂，落堂。 点解你哋咁噶？ 我系玩下啫，我试探到啦，嗱，试探到嘅就两个人唔同嘅心态，冇错， 好失落。 呢一个人咧，呢一个人就话真系翻咗上落堂，冇错，你 系 真真正正，心系。 心系客家婆，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客家婆来了咧，就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有好多香港嘅旧区啊， 哇，正啊， 哇，正！ 有冇间唔中咧都会想自己咧去一啲旧区嗰度睇下一啲嘅就系有机会会消失嘅啲人事同物噶？ 我以前就住，我以前就系住喺旧区噶，我住嗰个地方叫西环。如果大家仲知道咧，点解我觉得佢系旧区咧？嗱，我唔知你住嗰啲地方有冇试过啦，但我嗰区。嗰一條街咧，實際上每一晚都有夜香婆出現， 咩 執行工作山市街。 哦，哇！你真係好舊啊， 係啊， 真 舊噶。咁佢嗰度咧，山市街咧，如果大家住喺嗰一條街咧，你就知道啦。上面有啲咩陶理台啊，唔知咩台，有幾個台噶？ 陶理台 乜台啊？嗰啲係咩地？ 山市街 台有冇 明珠台？ 沙士街就一条直上嘅楼梯啦，但两旁咧有啲嘅叫做高咗上嘅台。系啦， 台系咩先得噶？ 好 旧 式 咩嚟噶？ 系住宅嚟噶， 住宅嚟 嘅，高起咗一个位，咁叫咩台？ 以前 全部都系干纸， 以前好多叫咩台？ 系啦系啦，咁啊， 天文台 都系要 喺嗰度 嘅。夜香婆婆 台就喺广播度， 第一台你叫跳。 哎呀，唔讲啦，咁啊， 唔系你讲， 我就 系 住嗰 阵， 就系夜晚，我每一晚咧十一点零。即系翻去咧，我就要预计一今晚一定会撞 到 夜香婆，因为佢哋系夜晚先，因为佢日头唔准开工嘅。 你夜晚翻去，你嗰时好大个啦喎。 系啊，我住到差唔多中学毕业， 好大个，仲有人倒夜香，你谂下几犀利。 系啊，因为佢啲楼系冇个设计，就系冇噶啦嘛，你就要夜香婆嚟收噶啦嘛。 明啊，明啊。 咁咯， 拆晒咩而家？ 我唔知啦，我好多年冇翻去啦。 系咯，点解你唔翻？诶，间唔中会唔会翻去？即系 有噶， 都 有。我想，我甚至想搬翻嗰度住，拾翻啲回忆添啊。 系咯，自己搬翻去住咯。 我陪你啦，哎 呀，我唔要， 我唔要 book 翻个夜香婆咯。 你哋有冇 同你倒夜香？ 啲旧区 有 西华书系旧区啦，再行前少少西营盘。都有好多嗰啲咩鹹魚，嗰啲叫咩啊？鹹魚啦，鹹魚啊，或者啲嗰啲衣紙啊、節誒扎作鋪啊嗰啲咁樣，好多呢啲，同一地都好有舊區嘅回憶。 係啊， 嗰條 上環算唔算係啊？上環都算係。 上環都算， 係啊， 你有個地方西港城 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嗰個好舊。 其實佢哋真係舊區重建得幾 好 㗎， 佢 都 活化得幾好， 街市唔錯㗎，所以要行啊，係咪？ 冇錯，要啊要。 佢就代表嘅就係港島區嘅，你 代 表 呢個九龍村啦。我哋對出咧鑽石山，以前全部 冇 距離 嘅， 係啊，跟住仲有條大磡村咧，而家出嗰度全部拆。 嗰時你幾多歲？細個， 細個咯，小學。 但仲記得嘅嗬，嗰啲回憶，仲有啲畫面啊。 你講緊嘅嗰啲地方嘅話，應該都係有少少似九龍城寨嗰啲感覺。 係啊，有啲巷仔 入到去，哇，係黑掹掹啊，好多水 啊， 同埋就唔知係啲咩地方。 住喺度， 係啦，喺度食煙啊，望住你。 有啊，係真有啊。 跟住靚仔嚟，做咩？ 系啊，跟住去嗰度剪头发，然后揭嗰啲漫画书咧，里面有好多头发碎喺度。 系啊，嗰阵时睇啲咩噶？漫画书系睇老夫子啦， 系啦，老夫子 啦， 秦先生、 蔡叔 啦， 十三点，蔡叔冇啦，十三点， 蔡叔你嗰个年代啦， 儿童乐园啦，小朋友啦。 但点解你知乜嘢财叔咩？ 我知，我都唔知，我睇书噶嘛， 系啊，旧啲 抗日漫画财叔， 系啊，知 啦， 我哋冇啦，我哋冇。 跟住我再附近咧就有个新蒲江，好多工厂大厦嘅。咁我细嗰阵时咧，曾经都去到周围揾睇有冇暑期工嘅。 剪舌头 嗰时系咪就咁？ 真系 入 佢请你 就 做呢啲嘢， 系啊， 冇人派 噶 嘛， 就 咁 行 入去， 就 咁 行入去啊，佢贴晒街招喺度， 系 啊，四岁 做过啲咩？ 唔記得啦，好似 唔好意思啊，我養 剪線頭， 唔係唔 盤問你咁樣。 另外咧，上邊咧牛池灣上邊咧虎山道咧嗰時係真係又好舊嘅，全部木屋區嚟嘅。 哇！ 我媽咧就去剪線頭，就咧我同佢，因為斜路嚟嘅，大斜路嚟嘅，我就幫佢 即 係 去嗰度剪。 哇！ 剪線 係 啊， 其實咧接翻屋企做嗰時好多啲家庭工業，咩穿膠花啊、穿珠仔啊 咁啊，剪完幫佢托翻上去咯。佢又每次唔知每次定每個月 俾，有冇俾錢 俾 你㗎？ 五蚊我咯。 咁好好 啊！ 嗰時係呢啲， 即係你嗰時候已經係企業家。 其實我有 一個一個 part time job， 剪線頭。 唔係，我就係運輸 logistics 嗰個 物流 啊，物流 做大佢咪好咯？咪真係㗎，係咪先？嗱，陳師奶、李師奶嗰啲全部你包曬你。 我對面個師奶就反手物喎。 反手物我都有， 反手物都 有 一个工作， 系 啊， 好多嘢嘅嗰阵时，冇错。 佢 屋企有一个嘅就 系 铁做嘅只手， 系啊， 五只嘅。 你有做过啊？ 我冇做过，但系我中意留意呢啲嘢。 系啊， 你有时睇翻嗰啲什么已经冇咗嘅嗰啲叫做我哋香港嘅工业也好或者咩也好咧，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嘅。 有啊， 系啦。如果你要接呢一单嘢做嘅话咧，你先要有嗰只铁手， 打手 嘅 人。 你就會凍喺屋企㗎啦。 咁即係將個手物一套套落去咁咯。 係啊，佢整得好快，逐逐逐逐， 真 係。 係 啊，我斜對面個師奶咧，就去嗰陣時嘅啟德機場，佢又唔知做咩，佢好多飛機嗰啲麵包攞翻嚟。 冇錯， 哇，好開心㗎！嗰啲麵包我哋未食過㗎。 因為 係飛機餐嚟㗎嘛，因為 硬 一嚿嗰啲硬嗰啲茶嗰啲牛油嗰啲麵包 啊 嘛，哇，好開心嘅，應該係包埋嘅，有冇啊？ 唔， 就飛機餐裏邊嘅咯，可能就係 可能好多嘢食。 即係話洋人食嗰啲喎， 搭飛機嘅人咯， 係啦， 以前搭飛機好大 件事，好巴閉啊， 係啊，唔係個個有得搭嘅， 我都有沾染過呢啲嘢嘅。如果我要做呢一樣嘢咧，我就冇食餐包 啊。仲有我遠啲咧，有一個咧，佢做黑市牙醫。 咩話？黑市牙醫 係啊， 九龍城寨。 唔系啊，住个斜对面嗰啲， 系啊，横头磡嗰边系咪？ 我知以前有啲嘅，自己屋企同人嚼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哇，我记翻 你补牙。 但系以前咧，就算唔系黑市咧，你上到人哋嗰啲牙医都系好渣噶咋？ 唔知点解佢间屋特别黑掹掹噶喎？ 黑市嘛， 系啊，唔知系咪背入 你唔可以登过渣噶嘛？你黑市你唔可以俾人知啊！ 我陪我阿爸去过一间咧，系真系牙医，但系嗰啲有个风扇嗰啲好差噶咋？以前嗰啲冇而家啲咁窗明镜净啊，又冷气又成，好舒服。 但你又唔知点解喎？佢哋手势几好噶喎？ 系， 系咪啊？唔知点解，镶金牙、银牙嗰啲都系揾佢哋嘅啫，成口都系。 有啲滚边，我唔明佢点样滚。滚 边好劲，系啊！呢只牙冇烂晒啊嘛，你咪讲紧呢一只 啊？ 冇错，其实嗰只系补牙其中嘅一种，但系就系有窿嘅地方嘅话咧，佢就去整一啲金或者系银落去，咁跟住你补咗落去之后，你咪发觉就咦，点解又有自己烂晒嗰啲牙剩翻喺度啊嘛？ 一次我问我妈话，点解嗰个婆只牙滚金边？佢闹我， 闹你咩？ 款式 多事多事。 多事啦， 永远就系问事就话多事 啊！因为其实佢冇得拣噶，你要知道，佢冇得拣，因为嗰时我哋冇呢啲物料啊嘛，咁所以佢哋咪用嗰啲最坚硬嘅，最坚硬嘅系乜嘢？就系金同银咯，系啊！ 但系以前都觉得好靓噶， 打仗可以叫出嚟卖噶， 系啊！ 你知唔知噶？ 系唔知？我净系知道金牙去有机会， 系咯！哇，真系我讲翻好多即系以前嘅历史啦。咁啊，讲翻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譬如可能你有买有嘢嗰啲面包啦，我以前有做过嘅咧就系你记得嗰时候搭飞机有一个 headphone 俾你嘅， 有嘅， 个 headphone 好。 好渣嘅，好渣嘅， 系有流肥 啊，好渣， 配合翻你一嚿海绵一粒嘢咁嘅， 就系好似咧嗰啲咧，细路仔玩嗰啲医生探探热咧， 系啊，好流 嘅，一嚿咁样嘅嘢嚟嘅， 仲有个烂鬼胶袋包住， 冇错，嗰个烂鬼胶袋就系我嘅事业啦， 我知，摆落去跟住车翻埋佢，系咪啊？ 如果你要做咧，冇错，包装皇后讲得非常好，佢就要咧就喺个工厂嗰度要攞一嚿嘢咧翻去啦。跟住咧要插电嘅，插电之后咧就长身一嚿嘢发热线，其实嗰条发热线嚟嘅，其实系危险嘅。 啊，掂到就辣死。 佢唔俾僆仔做嘅，要俾嗰啲大个啲嘅啲阿婶咧，佢哋先可以做嘅。咁咧就系 死嗰啲阿婶就是蛋。 将你嗰个咁嘅流肥 headphone 啦，跟住你要摆落去嗰个胶袋度啦。咁跟住咧你就要用嗰只冇错封边压上去，跟住一阵好臭嘅胶，咁嗰啲胶味。 其实压溶佢。 咁跟住咧就将佢咧摆埋一边，咁跟住咧就以逐个计嘅。 系啊，哇，手快有，咪好赚咯。 你唔好辣烂嗰个胶啊！你辣烂咗，你又要再整做，所以其实系有啲技巧嘅。 系啊， 系啊，好劲啊！ 我咧以前咧就 帮皇后， 系咪好嘢啊？ 帮我姑姐咧做穿珠仔，嗱穿珠仔咧其实都有少少危险性，因为嗰支针咧好尖嘅。咁你每次咧咁穿，我成日都吉到成只手咧损晒嘅。系咯， 你应该冇做过，唔系咁穿嘅。 系啊， 系将系即我知诶，正确嘅做法嘅话，最快系点样咧？就系你攞住嗰支针，就摆落去你嘅兜猪仔嗰度，其实喺度插， 系咁撩，系咁撩， 系咁撩，就入噶啦，唔系逐粒咁穿， 系喎，逐粒真系 冇人逐粒咁穿嘅，系插喺个袋嘢嗰度， 即 系 有埋声， 有嘅，咁炒起佢咯，炒起佢之后，咁佢哋就要几多咧？就系咁样啦， 我觉得呢就系即系民间嘅智慧 啊，你仲搵钱啊嘛，逐粒逐粒。 真系黑米啦！ 嗰啲應該係玩噶啦， 我都係玩 下。好啦，嗱，咁而家同大家要講嘅有關於嘅就係話我哋客家婆來了啦，要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記住珍惜我哋美麗嘅香港，多啲去唔同嘅舊區嗰度咧揾下嘢食，開心下。好啦，咁啊，而家同大家要講講，首先第一個嘅話近近地，好嘛？ 好， 喺我哋呢度落去就 再。 樂富。 嗯，樂富再過啲，頭先佢啱九龍城點講？ 九龍城。叫窿声， 你啊叫窿， 叫窿唔啱咩？ 叫龙山， 叫 龙山，叫龙山，叫龙山， 叫龙山， 系啦，好啦。另外一个嘅就系，其实以前真系有好多工厂嘅，咁当然都系重建咗之后嘅话咧，就即系面貌完全就系面目一新啦。讲紧嘅就系观塘，观塘点讲？ 观塘， 但系有好多美食噶吓，观塘 系啊，渔民坊啊，又有戏院啊， 冇错， 有银都戏院 啱啦，拆咗系嘛？ 系啊，拆咗啦，跟住排嗰啲排档。 冇错，系啦。点讲？ 灌汤， 咁巴闭， 灌 汤， 赶汤， 赶汤， 系啦。呢个真系干糖啊！呢个呢系灌汤，客家话嘅赶糖，蛟龙神赶糖， 蛟龙神。 港糖、哎、好啦，另外快少少咯，一个就系深水埗，点讲？ 深水埗， 闪水埗， 闪水埗， 系啦，闪水埗，蛟龙城港糖，闪水埗，好。第四个啦，就呢、這个哇，好嘅地方啊，又系好多嘢卖嘅，旺角， 旺角， 旺 角， 旺有英文 系啦，旺角， 旺角， 旺角。 旺角， 旺角， 旺角， 好啦。 不过而家两家都静咗， 系好静，所以大家要多啲去，系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喺新界区嘅元朗， 元朗， 元朗， 元朗。 哇，你今日真系好差， 元朗 冇个啱。下一个唔算系话好旧，但系其实都系好多朋友中意去旅游嘅就系西贡， 时 贡。算唔算是一个旧的地方 咧？都算噶，都算。 但系而家都有几个翻身，都好唔同咯。而家西贡同以前 好唔同。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 我好中意西贡， 又我都中意，好舒服嘅。咁啊，去到嘅就系去翻我哋嘅港岛区嘅就系双环， 双环， 双环， 双环， 双环， 双。 好啦，另外有一个离岛区嘅长洲，长洲 呢个地方犀利，长洲， 长洲得唔得？ 得。 好啦，去到第九个啦，又近翻我哋咯吓，去嗰度求翻支好签嘅系。 大师， 黄泰成， 黄泰成， 黄泰成，最后尾一个啦，嗱呢个地方又系啊，有好多嗰啲即系文创区，又咩嘢都有，又即系乜乜嘅古灵精怪都有嘅，就系油麻地， 油 麻地， 油 麻地，有冇？得唔 得？ 好。好快，我哋重复一次啊！吓，第六，第一个 叫龙神， 叫龙神， 港 糖，闪 水 铺， 旺 旺角，岩浪，时 宫， 双环， 长 照， 黄 太 成， 姚 麻 梯，立即嚟，天蝎声音嚟咯噃！ 好， 第二你叫咩名？ 啊，小张张。 好，第一题，每年抢包山喺边度？孟强， 长照。 第二，农历新年嘅时候，你叫咩名话？小 张 张，小张张，新年嘅时候， 万强， 新 年啦， 王太 先， 王太先， 佢系啱嘅，想投珠香去边度？去黄大仙啊！第三，发哥最中意叫万强，五， 小张张， 叫龙蛇， 冇错，佢中意嗰度买餸同埋食饭嘅。第四题，刘德华， 万强， 万强。 旺角 冇错，系叫做乜嘢卡门咧？佢嗰套经典嘅电影《旺角卡门》嘅，非常好睇。驰名嘅老婆饼啊， 孟 强，孟强， 英龙， 好嘢啊！继续文武庙， 孟强， 孟强， 爽华， 我有叫价， 要买啲电子零件， 孟强， 孟强。 闪碎铺， 小姐姐，港糖有麻贴，死工 可唔可以俾你咁样嘅？一张票睇到笑， 小姐姐有麻贴， 佢识啊呢啲，被称为香港后花园。 小姐姐， 死工冇错，仲有咧，仲有咧， 港糖。 你叻啊你，你巴闭啊你！ 哎呀， 孟强真系非常之好， 孟强跌死两次。 连续呢几个礼拜都真系势如破竹啊！六比四，好嘢！ 好，多谢多谢。好啦，时间我哋睇下呢部分先啦。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中医取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案件的其中一名被告特里克特日前被发现在当地一个公园内死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后被问到有关事件会否影响案件的公平审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不评论个别的个案案情。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伯里说，对于一些网上流传甚或无稽指控不作评论。他重申香港在世界各地有14个驻外或海外经贸办，功能和角色是负责联络当地政府部门、智库、工商界等，希望提升香港和当地经贸投资关系，以及加强文化艺术交流合作等。他指出经贸办未来会继续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合规合法去履行职责， 推廣香港的獨特優勢和說好香港故事。港鐵表示，早前市區預辦登機系統電腦故障，電訊服務供應商網絡系統經搶修後已經恢復運作，香港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逐步回復正常。新加坡航空一架原定由倫敦飛往新加坡的客機遇到劇烈氣流，在曼谷機場緊急降落，事件中一人死亡，幾十人受傷。新加坡航空行政總裁伍俊鵬為事件致歉，他發表視像聲明，說公司正是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他又向受害者家屬表示慰問，將向受影響的乘客和機組人員提供一切可行的幫助。伍俊鵬說，飛機在飛行十個小時後，在海拔37,000英尺遇到氣流。事故的死者是73歲的英國人基因，懷疑在飛行途中心臟病發身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1点，升20点，成交金额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4毫；盈富基金19.43，升8仙；友邦保险62.35，跌咗3毫；南方恒生科技3.92，升咗2.8；联想集团11.44，升1.26。阿里巴巴83.85，跌5.5；小鹏汽车34.75，升4.1；理想汽车82.75，升2.1；中海油19.14，跌咗8仙；美团121蚊，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6，日元156.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4，人民幣7.23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707點，跌239點。港金報22,52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18.39美元，賣出2,418.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铜锣湾的谢飞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谢飞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柯布连道的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谢飞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咧有水管嘅紧急维修，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就有少少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仲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啊，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还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 一 T， 放松啲。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和一诺用尽千方百计都没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冷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专家时间。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嗱，上个礼拜咧，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其实真系可以大家都倾多啲嘅、嗯，因为其实你讲过有一个 case 咧、嗯，就系话即系突然之间嘅话，唔知你嘅个 patient 有个女婿系嘛，突然之间话哇 神志 不清啊，人又唔认得啊，跟住原来发紧高烧啊咁样，咁我哋当时我哋都喺度讲紧嘅就系，其实佢咪唔应该嚟睇你， 系啊， 其实你唔系佢哋应该睇嗰啲作蛇， 会唔系真系会遇到有啲病人佢哋真系会。 有冇呢啲嘢噶？ 有即系嗱，有冇见有冇呢啲嘢？我又唔知道有冇嗰啲嘢。 我意思系 X 档案，系啊， 即系话喺科学层面里边可以解释得到，或者医学嘅层面里边我哋可以解释得到嘅。咁呢一啲咧就当然系我哋嘅责任啦。但系你唔能够排除个病人佢觉得唔系。呢、这、一個問題係以外嘅一啲，甚至乎靈界或相關一啲奇怪嘅問題。咁有陣時候我哋當然啦，做醫我哋就唔會從迷信嘅角度出發去同病人討論呢件事，因為我哋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哋嘅學習就係醫學常識啊嘛。但係我哋會用醫學嘅方法去解釋佢當其時點解會有呢一啲異常嘅一種行為、異常嘅一種反應先。因為中醫角度，心主神志。神志就是我哋精神意志清唔清醒，即系举个例，我而家去做急救嘅时候，我见到个人瞓咗喺条马路度，我埋去，先生，你知唔知你喺边度啊？你叫咩名啊？好多时候喺医院里边都会有啲护士姑娘埋到去问啲病人喺嗰度卧床，你叫咩名啊？先生，你住喺边间医院啊？咁样咩事入嚟啊？ 但系就算系佢做完手术麻醉完之后，佢都系 冇错。当然我哋都会见过有啲病人。佢係有肝癌，佢有一啲曾經試過昏迷嘅時候，可能佢醒翻眼仔碌碌啊，目露空光啊，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跟住嗰個姑娘埋嚟啊，譬如當佢係喺浸會醫院，佢又話我喺聯合醫院啊，即係佢自己唔知道自己喺邊個啊，佢唔知佢喺邊度。咁當然呢一啲現象，哇！你望見嘅時候。如果唔識醫學嘅一般人望，哇！佢會唔會係即係逼鬼上身啊？咁樣會有啲咁樣嘅諗法嘅。咁但係我哋通常咧就會即係話翻俾佢聽啦，用中醫嘅方向點樣去解釋，就係話我可能呢個人咧有痰啊、有熱啊、有火啊困住。咁但係當然我哋唔能夠去滿足到佢希望你想講話係會唔會同其他一個科學以外嘅問題啦。咁但係咧， 我哋遇過有一次有一個個案， 嗯、 有個媽媽就係我本身有啲課堂裏面嘅學生啦，咁佢啊打電話嚟求助，佢話：哎呀，老師老師，佢話誒呢幾晚咧我瞓得唔好，咁、嗯、啊可係啦，佢自己瞓得唔好，咁樣咧佢話誒我都係睇下阿老師你有咩可以幫得到我。咁我話你瞓得唔好，咪抽時間嚟打脈睇下身體咩事，所以瞓得差咯咁樣。佢話：唉，其實有個問題，我都喺電話度就係同你講啊先，因為咧呢幾晚咧我個女女咧都要同我一齊瞓，而令到咧佢喐身喐勢咧搞到我瞓得唔好咯咁樣。佢話我本來瞓得到嘅。咁我話咁你女女一向係同你瞓啦，抑或是係點咧？佢話個女女咧就自己有張床喺佢間房度瞓，但係呢幾晚咧佢都要同我一齊瞓。咁、我話咁你有冇啲咩原因遇到呢個現象咧？佢話個女女咧就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就見到。即系屋企个窗门出边咧，就有啲嘢喺度。 哇！ 咁佢话佢咁讲，系、个女咁讲，咁啊喺度，咁啊跟住咧就伸只手咧就即系个女描述啦，窗口外边有个人就伸只手咁样仰下就咁样啦。咁、所以佢好惊。咁啊跟住咧就个晚晚咧就过嚟揽住阿妈。咁我话咁。我話你係阿媽，你有冇去個窗口度望下出邊有冇人？我話其實你咪住地下嗰層啊，咁所以出邊可以 有人啊， 有你嘗試用科學嘅角度嚟去解釋先。 我話你係咪出邊有搭棚啊？抑或是你係咪地下？佢話唔係啊，阿老師，我住喺廿幾樓啊，出邊點會有個人啫？咁我話，咁我話，咁你有冇去檢查過？有冇啊？佢話我真係晚晚佢一有咁，我咪去冇啊，乜嘢都冇嘛。咁我就所以擔心緊咧，就係、是、我個女會唔會精神有咩問題啊？其他因素而導致到咁啊，定係其他嘢啦咁樣。咁我唔知道向邊個查詢。咁、因為老師，我有你電話，我問下你啦咁樣。我話嗱咁樣啦，我都絕對唔會覺得係有出邊有個人嗰個問題嘅、但係當然細路仔，我又唔覺得佢會講大話。 係 啊， 係啦。咁佢有啲幻象、幻覺呢一個問題係咩原因啫？係咪？咁我話好，帶埋個女過嚟傾下偈。咁嚟到診所嘅時候， 幾大個啊個女 兒？七八歲， 七八歲， 係啦，小朋友。咁啊嚟到嘅時候啦，咁我咧就再話好啦，媽媽你再講下咩事，咁啊即係同個女一齊啦。咁啊然之後講完啦，咁啊個女我話好嗱，我話咁樣啦，媽媽咧你又講咗個女女有咩唔舒服，咁啊而家咧媽媽你就。 出 行開先，係啦，咁我就同阿女傾下偈。我話不如你再講下俾我聽啊，你夜晚瞓覺見到啲乜嘢咧？咁佢又講翻頭先嗰個問題出嚟啦。咁我覺得呢個細路女咧精神狀態各方面係冇咩異常。 佢都講到， 係啦，佢全部都講到嘅。咁但係當時我都覺得，其實我又唔覺得佢有咩好明顯嘅神志異常啊！咁我用乜嘢方法可以幫到呢個小朋友呢咁樣嚇？咁如果用翻中醫嘅基礎原理，頭先我提過啦，都係心神有一啲混亂，咁啊係有一種痰阻困住啲血脈唔通。咁啊，中醫成日都用一個詞語去講。即係好多問題未必一定係從醫學角度分析得出，或者你揾唔出佢係寒熱虛實表裏陰陽係咩事。咁但係咧，老師以前教過我哋一樣嘢咧，就係百病皆因痰作怪，都係同痰引起。咁佢話如果遇到啲棘手奇怪異常現象嘅，先用一個手段就係化痰開竅。 咁 系咯， 其实就讲紧啲血， 冇错啦，即系 浓稠嘅问题。 冇错啦，将佢清一清先嗱。 唔系我哋西医了解嗰啲， 唔系咳 出嚟嗰啲痰， 冇错。佢话嗱，总言之，你就将个身体里边嗰啲，好似嗱揸车，你间唔中都可能要换下个机油格， 梗系要啦。 咁啊，令到嗰啲物质冇咁多杂质，嗰架车咪顺啲 咯。 人嗰副摩打一样，间唔中要清下啲痰啦，就系咁样嗰啲湿啊啲痰啊。咁我就用呢个方法。咁但系。你同个细路仔讲，我你痰阻困住心神唔安宁啊，咁样，所以先会有幻象。佢又好系啦，佢未必理解。 佢想走添。 咁啊，听完啦，咁我嗱咁样啦，我话叫翻妈妈翻嚟先。咁我妈妈我知道咗而家女女个状况，咁啊，话医生当时都做咗一样嘢咧，就系安慰佢个心灵嘅啫吓。咁但系我开我药方咧，我开紧就化痰安神啊，有少少清热啦，因为细路仔会食热气嘢嘛。我话咧，但系咧。这个做法不是说绝对十分正确，但是我来缓急的当时。那我就跟这个小朋友说，医生叔叔就给了张卡片你。 咁如果夜晚黑咧，你再見到窗口出邊有個姐姐企喺度嘅話咧， 你叫姐姐揾我，姐姐啊、你叫姐姐揾我， 就唔好揾你啦，揾我。 家電係咪你自己嘅家電啊？ 我話你俾，我話其實個姐姐咧係嚟揾醫生叔叔嘅，唔係嚟揾你嘅。 係啦， 攞錯門口。 我話你攞張卡片抌出去，咁啊姐姐咧就會啊嚟揾咗醫生，咁佢就唔再嚟揾你噶啦。咁、 哦、 呢幾日咧你就翻到去聽媽媽話，就飲咗藥，你就會瞓得好啦咁樣。好啦，咁啊。咁我執咗三日藥，咁啊過咗兩三日之後啦，咁啊又收到個媽媽電話啦，佢話：阿老師啊，喂，我女食咗啲藥咧，又真係好咗咯，冇咗嗰種幻覺啊，即係睇唔到喎。咁我話翻去有冇試過抌張卡片出街啊？佢話：我哋真係有抌一張卡片，抌一張卡片出去。咁你嗰邊會唔會有個姐姐嚟咗揾你咧？咁樣，我話我晚晚床邊都有個姐姐喺度。 哎呀！ 话你唔使担心，我话我夜晚真系再望一只窗，我又见唔到有任何其他姐姐出现，所以咧有阵时候即系喺医学里边又唔系话解释唔到，因为我开嘅方都系以化痰清心安神，所以点解有阵时嗱以小朋友为例，可能佢哋有阵时唔系成日饮好足够嘅水，或者唔系好中意食足够嘅蔬菜，可能佢哋又好容易食啲煎炒嘢。点解以前话要用啲竹叶卷心去煲下茶水，等佢冇咁猛整啊？细路仔成日都唔知道发咩脾气，做乜咁猛整咧咁样？ 系啊，唔知点解咁啊！佢自己都好辛苦，因为佢都唔知点解。 因为呢个系因为佢生长个发育嘅过程个肝火旺，咁、喺中医个五行肝啊属木啦，咁啊头先讲成日讲心神咧，心神就属火啦，咁木旺火即系木越多 火 越烧得，所以就系两者，所以点解要帮助间唔中要煲啲少少夏枯草啊，间唔中又煲少少菊花茶啊，去帮助佢减低呢一啲火热咧。咁但系当然啦，嗱，如果呢个细路仔真系若然又遇到有烧咯，咁又系咪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到又俾啲咩安宫牛黄丸佢食？其实呢中药这些叫做发烧的病我们叫温病。温病呢就有三宝的。三宝就是有三只宝药是专门来治疗这些急症热症的病。咁举个例，安宫牛黄是一种我哋医头先讲嗰啲发烧啊、神昏尖语啊呢一种嘅现象或者中风症状。咁但系细路仔常用反而咧就有一只叫做紫雪丹。 紫雪丹， 紫雪丹， 好好武装武侠 色 嘅 嗰啲 系啦，系落雪嘅雪 紫 雪丹。咁其实佢都系一只成药咯。咁佢个作用咧都系对应一啲细路仔可能发烧啊、出疹啊或者系热。出現有抽筋啊呢啲嘅症狀咧，佢用呢一啲成藥就反而可以叫做應急一下。 點解呢一個係小朋友用？ 因為佢本來係一個兒科用藥，係、 哦、 啦。咁但係當然成人都可以用得嘅。咁、而當然啦，佢個作用都係一個苦寒，佢有開竅、通竅、靈神，就未至於要用到安宮牛黃丸嗰個藥力。去化痰去清呢、这个系清肝热多啲，咁、等到个细路仔咧嗰种肝阳亢奋嘅一种现象咧，就会更加容易去平息咯。 嗰、个木冇咁旺系嘛？ 冇错啦，个木火唔好过旺啦，系佢要旺，其实佢先至生长好。太旺咧就有机会惹起呢一啲咧，就是、神志出现有一种反应现象。 突然间冇啲猛疹啊！ 系啊，所以嗱，佢啊好似你啊中医呢一类型嘅灵异嘅嘅現象， 有嘅，有啲人唔開心啊，嗰啲係咪？ 嗱，譬如話我哋 喊又笑、啊， 會嘅嗱，又遇到有一啲咧就係佢 失戀。 系啦，情緒冇錯啦，失戀啊！你咁清楚咁， 唔係因為其實我見過嘛，我真係有朋友試過係咁樣，我哋真係以為佢撞咗邪， 冇錯， 只不過係因為佢就太傷心，傷心去到一個點咧， 冇錯，真係 佢係需要好多人去接去即係 attention seeking 啊！其實 嗱，即係我都遇過有一次咧，就係又有一個病人，佢又係因為失戀，跟住之後佢差唔多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要去做高空飛人。系啦，咁佢坐住喺个栏杆嘅时候啊，咁佢咧就直情个人咧、 啊、 坐，因为当时呢个既系又系一个病人啦，又系一个朋友嚟嘅。咁佢我真系嗰次真系超出咗，即系话医生同病人嗰种喺诊所里边嘅关系噶啦，因为突然间收到个电话。 你會幫我找我 X 嚟找我，如果唔係我就會飛啦。咁我話咁樣，我而家教緊書，我點樣幫你安排？不過我盡力而為啦，因為已經覺得好嚴重啦， 危險啦，救人一命。 係啦，咁啊即刻就所謂通知個 X 啦，咁樣就去到佢嗰、那個揾個案發現場都要揾幾個地方，唔知邊棟大廈，最終揾到啦。咁揾到之後咧，哇！見到佢已經呢個情傷嘅人士咧，就坐咗喺條欄杆，但係條腰骨咧好直，個人咧一個劍指揸住。直情咧，好似即係好似我哋係啦，武俠片上身咁樣。咁我話有啲咩萬事有商量啦，要帶嚟嘅人質都帶咗嚟。 你有冇報警啊？嗰陣時， 當時我哋評估緊，因為仲有人幫手緊，準備要報警㗎啦，準備要叫消防啊，諗住睇下咁啊開帳幕㗎啦。咁但係好彩啦嚇，當時即係佢都未去到最差。佢都可以接受溝通，咁接受溝通嘅時候啦，咁最終我哋好啦，萬事有商量啦，都係嗰句啦。之後再研究，我哋慢慢即係你叫得嚟都要傾偈嘛。如果不如唔好傾啦，咁樣就係有咩意思咧？係嘛？咁好啦，咁最後咧，佢一下子當時放鬆咗個人，一放鬆咗個人嘅時候，我哋行埋去接佢咧，佢就好彩就唔係向街嗰邊碌落去，就向翻樓嗰邊一落嚟就個人一劈嘢咁樣就 散曬冇曬力， 直情係斷曬片暈咗。咁我哋就即刻就即係抱咗呢個人翻咗屋企啦。翻咗屋企嘅時候，當可能過咗一日啦，瞓醒咗啦。 唔知道自己發生咗啲咩事？我 喺張牀度啊！ 嚇！ 啊！我呢幾日發生咗咩事咧？點解咁攰咧？ 嚇！ 佢完全零曬所有嘢，零曬。 即係佢唔係真心想上去。 佢係啦，佢當時嘅人又係我哋嗰句啦，即係個人當一旦可能你心神意亂，有啲。個人亢奮過度，瞓覺又唔好，咁又痰又有熱，冇錯啦。咁嘅時候，嗱當然啦，可能如果嗰陣時候佢未去到嗰個環境，佢有呢個現象，即刻有藥俾佢食，去清咗佢啲熱，卸咗佢啲火，平衡咗個人，或者。唔好话一定要揾药啦，中医用嘅手段，我用放血疗法，我即刻喺个十只手指头度泄血，个人啲热一泄咗，个人可能即刻唔会谷住个脑啊，个人咪唔会有呢啲神昏现象咯。所以咧呢一啲喺中医里边，仲有好多有啲个案，有啲病人咧就去一阵间就揾神医啦。一陣間咧就去求神問卜，跟住 明曬。 唔係呢啲係我哋理解好多同心理因素結合，亦都係因為佢尋求咗中西醫療方法，佢覺得好似效果唔理想，但係佢好想揾到個出口。 係啊， 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啊。咁但係我哋最終咧，我哋都係只會用翻中醫嘅手段咯。咁我哋咪同你開藥咯。最可愛嘅一次就係有一啲。宗教團體啦，咁佢哋都會有問病啦。咁問病嘅情況下咧，咁可能佢會有一啲叫做符機啦，符機就會開藥方啦。咁佢真係可以寫到條藥方出嚟嘅喎。咁當然啦，我哋就 你冇睇過係咪真係得㗎？ 嗱，就係咁得意 條條方。 當時成個問題咧，好得意嘅就係、是、我係幫緊嗰個宗教團體，都係做中醫義診。咁我係星期四做義診，佢哋咧就星期三咧就開機問病。咁啲病啲人佢哋喺嗰度信徒嘛，咁佢咪星期三去問病就女祖先師扶機咁開方，咁開咗條方。咁星期四佢就拎嚟俾我咯。佢話徐醫師啊，你幫我可唔可以睇下呢條藥方，我食唔食得啊？因為琴日咧就阿女祖開俾我噶。我话女祖，我话女祖 边个嚟？ 我话女祖系我哋中医界啊嘅首长嚟，我哋边有条件讲阿女祖个能力开唔开得到？但系嗱，我唔讲女唔女祖先， 系 我净系讲而家呢条方嘅药方系啲中药嘅组成，系医咩病？我只能够睇到呢样嘢。咁但系佢就系一条药方，而呢条药方里边，譬如话呢条方咧， 系 清热嘅，系化痰，系有方底嘅。咁但系坦白讲，扶机负责嗰个嘅机手，佢又肯定唔系医生，佢又真系唔识嘅。佢写嗰个一个人，读嗰个人系另一个人，抄嗰人系第三个人。咁但系佢拎咗条方嚟嗰个人咧，我话嗱，总之而家我见到呢个里边嘅中药就有呢啲功能。你觉得你自己本身？ 个心去问病嘅时候，系咪呢啲现象？如果系，咁咪对唔对？你自己谂啦，我自己能够咁样解释嘅啫。 嗱，就咁样，我觉得时间关系咧，所以我哋呢个 X 档案咧，不如咁样啦。究竟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发展成点样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唔系下回分解。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讲呢啲咁样嘅 X 档案。 管不得未熄的火炉。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航，飞奔你病床，如新的泪涌出来，没法。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被无练习在大街中跑。集路夜飞这赶路，长后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到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路，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曾风情诉，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心路， 用祖儿的九秒九， 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乃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到了中午十二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人，回来会有风骚师打和偏于人间，不要走开，大家见。 最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欢迎风骚师打。 Good morning， 好，又来到我们 直播室。 Hello， 我是风骚师奶 Queenie。 Hello， 我是风骚师奶的 Rachel。 Hello， 我是风骚的 Sarah。 我是风骚小张张。 我是风骚 Uncle。 我们加埋的就是风骚快活人。 冇错。好啦，上两个礼拜开始咧，我有呢个十六型嘅人格 MBTI， 咁嚟到今日咧，有一个咧总结同埋咧更详细嘅分析啦，系咪？ 之前嘅话咧 recap 一下，就系上次咧我哋嘅连续两集嗰句，我哋做过啲咩嘢吓？好可能咧就系有啲嘅听众嘅话，可能今日先至听嘅，咁、可以知道咁我哋而家系发生紧啲咩事啊？ 系啊，咁我咧就嚟到我哋最后一集啦，第三集讲 MBTI 嘅，咁咧我哋咧第一集咧就讲咗个测验系咩啦，咁就做咗一个好 简单四条嘅啫，系啦， 咁我哋就。即場同聽眾同埋三位主持人做咗一個好簡短嘅測試啦， 冇錯， 係啦。咁第二集咧，我哋就講咗頭兩個英文字母係 stand for 啲乜嘢， 係 咁就第一個字就係有 I 同 E 啦，內向外向啦。第二個就有 N 同埋 S 啦，係就係一個直覺同埋嗰個 intuition 嗰個啦。咁我哋今日就讲第三、第四个啦。 系，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就我哋可能报一报我哋自己系咩先啦，好嘛？系啦，系啦，好啦，咁啊，首先咧，我记得我就上次咧就系四条改一个嘅话咧，出嚟嗰个答案咧，同埋六十条嗰个咧系完全唔同嘅，系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同大家要报一报嘅就系咧，我哋另外有一位哥哥咧就系 Brian 哥哥咧，佢都俾我逼咗咧就玩咗啦。跟住咧，佢得出嚟嘅答案咧就系我系 INFPT 嘅。佢咧就系 ENFPT 嘅， 系啊，同我一样啊， 同你系一样嘅，冇错。咁我哋而家详细要分析一下嘅就系话，头先我哋应该系话上一集我哋讲咗嘅就系头两个字母、究竟系代表啲咩嘅时候咧，跟住咧余下嗰两个字母就代表啲咩咯？夹埋就系你嘅人嗰个性格嘅倾向啦，啱唔啱？ 冇错， 好嚟咯，交俾你， 好，好咁。我哋今日就讲第三个，我哋就讲第三个英文。 咁都聪 明，我俾咗钱佢， 又有饭盒，又有饭盒， 又有饭盒。 咁我哋就讲第三个英文字母啦。咁咧就系 T 同埋 F 啦。 系。 咁咧 T 咧就系 stand for thinking。F 咧就系 stand for feeling 啦，咁咧就系 感性同埋理性， 系啦系啦。咁咧 T 嘅人咧，佢就会系讲咗 F 先啦，即系 F 嘅人咧系会偏向系T 嘅人系偏向思考多啲嘅 ，F 嘅人咧就偏向情感多啲嘅。咁 T 嘅人咧喺做决定嘅时候咧系会以逻辑判断为导向，咁咧佢系注重客观而唔带。情感嘅原則同埋事實，同埋係專注於分析多啲嘅、而相反咧，偏好 F 嘅人咧，喺做決定嘅時候咧，佢哋係以價係啦，以價值判斷為係啦，同埋佢哋會考慮對人啊，或者對其他人嘅關注點啊，考慮個價值觀啊，或者人嘅人際關係去做一個判斷咯。 咁即係其實好多時候，若果係我哋會覺得嗰個人比較理性啲嘅，你就可以話佢啫，你好 T 啊咁啊，係咪咁意思？ 可以都可以咁講，係啊， 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 係咯，即係你個人會比較感性一啲嘅，咁你覺得好 F 啊咁？ 係啊，即係我，即係可能佢好易共情嘅，共情能力好高嘅，好易喊嘅， 即係比較多愁善感嘅人咯。 哦， 咁 我係 F 嘅 ，F 嘅係會唔會比較衝動啲咧？喺做事方面，即係冇詳細嘅考慮過個後果，會唔會 即係佢多數，佢如果要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如果呢個決定係會帶動埋其他人嘅話咧，佢就會考慮啊，呢個人如果我做咗決定 A， 佢會有啲咩感受咧？如果我做咗 B 嘅話，佢會唔會開心啲啊？定唔開心啲？佢係會憑 感情嗰方面去分析，係咪？但係就唔係 logical 嘅分析，可唔可以咁？ 又唔會話完全唔 logical， 只不過佢會偏向於在乎人哋嘅感受先嘅。 冇錯，即係以人為本比較多少少，可唔可以咁樣講？ 真係好聰明啊！ 同你一樣咯。 網上咧好流行一個勁快測試，你係 F 定 T 嘅方法。 喂，玩 好就係咁樣。如果我突然間打俾你話，喂，因為我撞咗車，我出咗車，你嘅反應會係 你有冇事？ 你係你有冇事？ 係你有冇事？你有冇事？ 喺邊？我而家即刻過嚟。 好，你哋咧？你哋有冇其他反應啊？ 係邊個打先？ 佢啊 ，Rachel 啊， 總之我總之係關心 你， 你冇事啊嘛？ 好， 係啊，會問你有冇事先咯。 你喺邊度出事啊？ 系啦，嗱，两个都话喺边度咯， 两 个就系问你个人有冇事。 系啦，啲人就系话，如果即刻问你，你有冇事啊？你 OK 啊？有冇受伤咧？咁呢个就系 F 啦。 如果佢系问你，你喺边啊？ 个车撞你定你撞？ 系啦，系啊，个车祸点发生啊？ 系啊， 有冇买保险啊？咁呢啲就系 T 啊， 唔会啦， 有冇买保险啊？ 可能仲要系架车有冇保险？ 搞错， 唔系你个人 有冇撞烂盏街灯啊？ 喂嗱，你呢个咧问题咧，我觉得咧嗱，可以从 MBTI 去分析，亦都可以从一个路面嘅情况。我先唔好问下阿潮潮先。其实我觉得咧，如果当时嗱，其实佢哋冇人有错噶，你点啊？你冇事啊，就好关心佢啦，系咪出于个心啦？但系我问，喂喺边啊？我即刻过嚟帮你，其实都系另外一种嘅帮助，不过系一个 practical 嘅帮助，实际上嘅帮助咯。两样嘢都 系，而家咪就 系 讲呢两样嘢 啦。 当 你 帮 我哋呢啲 T 人平反啊，都系 系啊，你系 T 人咯，嗬，系两个 T 人，两个三个 F 人。咁啊 ，Rachel 你系乜嘢？ 我系 F 啊， 你都系 F 人咯，系啊。 我都会问咗你有冇事啊？即系 make sure 佢有冇事先咯。 梗系啦，咪咯。不过打得俾你嘅应该都冇事噶啦。 系咯，我就咁问。 T 嘅人 ，T 嘅人就可能会谂，你打得俾我真系冇事啦。 系啦，冇 错。所以问就 问下你架车有冇事啊？ 系啦， 或者你帮我送紧嗰啲嘢有冇整烂啊？ 系， 我又或者。是 F 人知道你冇事，可能会再 further 问，咁你有冇吓亲啊？你心灵有冇事啊？ 关心嘅。 系啦 ，T 嘅人就可能，哦咁即系可能知道咗你冇事，就问你，喂，咁点发生噶？边个撞边个？ 系啊，我永远都系咁样嘅，即系总之我觉得人冇事嗰阵乜都得， 系 咪啊？如果人有事嘅话咧，就咩都唔使讲，系咪啊？咁一定系顾咗呢一样嘢先咯。咁如果系咁嘅话，就系好 typical 嘅就系 F 嘅人啦，啱唔啱？好啦，另外嘅话就系 T 啦。OK， 我哋要去到嘅就系第四个 number 啦，第四个 英文 字母 系啦。咁所以咧，之后跟住讲嘅最后尾嘅英文字母就系 either P 或者 J。咁首先 P 系咩咧 ？P 嘅英文咧就系 perceiving， 即系讲关于感知嘅。而 J 咧就系 judging， 即系意思即系可能你会系关好多判断嘅东西嘅。即系多数呢啲呢一个最后尾嘅英文字母系代入于你做决定嘅时候嘅，或者你平时如果同人 work 嘅时候，你系会采取一个乜嘢嘅？position 態度咁樣啦，咁 P 嘅人咧，佢哋多數係會有一個比較彈性啲嘅感覺啊，佢哋係比較隨性啲啊，好講即興啊，佢哋好中意咧做決定嘅時候會幫自己留好多唔同嘅選擇，有好多可能性咁樣，即係唔會話將所有嘢都要一定要跟住 schedule 咁樣去做人嘅，所以佢哋係多數都係好 free 啊，係嗰啲。啊！突然間有咩事啊？唔得咯 ，plan B 行唔到，我即刻行。 自由嘅靈魂咯， 係啊，自由好自由咯，即係你見到佢好少會因為一啲改變而好煩、好煩躁啊。 即 係 會隨住所有改，隨住啲變化而作出不同嘅決定， 係 咪啊？ 係啦，所以佢哋係比較開放，同埋佢哋係比較容易適應變化嘅。 我見咗樣好似覺得唔係好盡喎。 我因為我自己係 P 噶，係啊，但係我係嗰啲我 你好 plan， 我自己變化就得。人哋變化咧， 但我想 問，我係會嬲嘅。 嗱，舉例，譬如話你揸揸車，忽然間好塞車，你係咪第一時間會揾第二條路走嗰啲？ 唔會， 我會，我第一時間 我知你會， 我第一時間走， 我唔會嘅，因為我唔識路，所以我發覺就如果我要再揾另外一條路嘅話，好可能到最後係我會寧願塞車。 我唔會， 所以我覺得我好唔 P 咯。 呢個都係㗎，因為一見到塞車，哎呀唔好啦，即刻去第二條線。但係有時仲衰，即係你可以條線可以仲塞喎。 我唔會㗎，因為我唔識路喎。 係咪個反應就係會要转啦，好烦啊！但可能 系啊， Michael 嘅反应就系、是、哦，唔紧要啊 ，OK 啊，转咯、啊。 起码多一个可能性啊嘛，系啊，即系我会咁谂。 试咗 先咯，系啊，试 咗先。我又明白，因为我自己如果系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其实唔系会好敢行第二条路，因为我唔知道第二条路会唔会仲塞。 冇错。 跟住如果我对第二条路唔熟嘅话咧， 我仲衰， 仲系啦，仲衰啦， 仲祸 系啦。 系啊。 咁但系呢啲人， 但你唔行过，你唔知嘅喎、 啊。就系因为未行过，所以我更加唔清楚。 即系如果你唔试，你唔知道我意思啫。 所以就是两个观点 ，冇啱同对，冇对冇错嘅， 系 啦，即系每个人嘅倾向，啱， 系啊。咁相反 ，J 嘅人就系好有秩序，即系好似我咁样咧，我系好中意所有嘢都有计划嘅，即系去旅行，我系一定会 plan 好。朝头早做乜嘢，晏昼做乜嘢，夜晚做乜嘢？我记得我14、15岁嘅时候，我同我屋企人去南韩嗰边旅行咧，即系 系咪打定晒？ 我系打定晒所有嘅所有嘅行程，所有嘅地址，连埋天气我都会汇报埋嘅。成个群组有5个人，就系我屋企人同埋我啦，得我一个人出声，跟住其他屋企人系点样复 OK 啊？嗰个 OK 手势嘅 emoji， 冇 人会出声噶，系得我噶咋。 聽到可能以15分鐘為一個單位。 哦，係啊，我係有預埋 buffer time， 即係譬如10分鐘呢個10分鐘嘅時間咧，就係預留14、15歲咯。 你已經有呢種咁樣嘅，你已經有咁樣啦。 你屋企人咪冇以後冇再同你旅行啦。 但係好喎，有 但 係 有啲人中意㗎，即係有人 plan 曬所有嘢。 系咪旅行梗系你 relax 一啲，又或者隨性一啲，同埋你大概有一個就是、今日會去邊度玩 或者邊度食嘢就得啦。你唔需要話俾我聽，就十二點鐘我先去到餐廳，兩點鐘點解 要 開？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係有呢啲人嘅，係有呢啲人。 咁你會唔會？ 佢會開心，開心。 我唔會出聲，但係我會 feel 到我自己個心，我會 feel 到自己個 心 咧喺度震緊啦。 做咁多嘢，唔識欣賞。 係啊，我見到啲嘢係 out of control， 不受控制嘅時候，我就會開始。我知，我 OK 嘅。 咁啊，你其实你系咪应该要去做一啲即系旅游嗰啲大街呢如果系咁样几好啊， 系好好咯，系啊。如果你做 tourist guide 非常好啊，因为你 plan 得好好。 嗱， 其 实 系有用嘅、 啊。 有时有你咁样嘅人咧，嗰啲嘢就唔会咁容易 out of order、out of control， 系咪先？ 系啊，所以我 make sure 所有嘢都系会安排得即系井井有条咁样 ，make sure 所有嘢都系跟住 plan。 其 实 你 系 咪 OCD 噶？ 有少少嘅，我係有少少嘅。我手機咧，我啲 app 咧，啲應用程式咧，我係跟顏色分類嘅。我陣間可以 show 俾大家睇。 呢個我都有。 係啦， 同埋 咧 就 顏色分類。 你係唔可以容許嘅，就係個 app 側邊嗰度可以有 六個， 係啦， 唔可以容許我 app 隔離有數字，有波波同我講有 notification， 有提示嘅。我一定係點都會睇曬先至瞓覺。 咁你係咪電郵都係冇？ 我係零㗎，我係 唔會有， 我係零㗎， 幾千個 係咁。我知啊， 我有 四百個， 唔睇。唔睇都冇所謂， 我唔得噶，我覺得好似有啲嘢污糟咗，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我好唔 P 咯， 喺中間啊， 係啊，呢個係中間咯， 可能你旅行就 P 啲，做嘢 J 啲， 我就睇下你乜嘢啦，就係咁樣咯，啊都幾得意呢樣嘢，好啦，咁啊，如果我哋講曬之後嘅話咧，就可以睇咗你嗰個組成組嘅英文字母就代表啲咩嘢啦，我又想問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有時如果我哋玩一個比較長版嘅話咧，佢係除咗呢四個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個跟喺後面嘅，我就 T 啊，係啦，或者係 A 係咩嚟嘅嗰個？ 其實 T 同 A 咧就係個 T 係會敏感度高啲，個情緒嗰個波幅會大啲咯。 敏感度， 咁佢係會可能容易啲。驚啊！擔心可能個自信唔會咁 咁夠， 係啊係啊係啊！我幾驚俾雷劈㗎，因為 咁唔關自信事啊。 咁 A 咧 A 啊 A 啊 A 啊 A 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會開心啲咯，因為唔使驚呢驚路喎。 啊，即係佢冇乜所謂嘅， 又唔係冇所謂，即係會 冷靜啲， 冷靜啲個人， 即係唔會容易。 你係咩？ 我係啊！ 你有幾冷靜啊？ 你係咪好少會質疑自己嗰啲嘅？即係會都 OK 相信自己。 我已經質疑緊啦，而家你一問我，我唔質疑。 因為我第一眼我認識佢嘅時候，佢係有一種。迷之自信啊！ 咩叫迷之自信 啊？ 咩叫迷之？ 即系佢就系会， 其实佢唔系好知自己，但系 小心啲啊！ 你 讲 啊，唔系你俾佢睇， 咩叫迷之？ 咩叫迷之自信？ 即系佢就系望 好 似好 有自信， 好似好有自信 咁样。其实佢系唔知嘅， 但系啦，就系咁样咯。 放空系嘛？你意思系？ 佢出到嚟讲嘅每一句说话，可以好冷静咁样讲，系啊，就系咁啊，就嗰一种嘅自信咯。 系 啊，佢好似唔会特别。張揚自己可能著到星光頸領咁就同人講：，我係一個好有自信嘅男人。 明白明白，低調地自信。 咁即係點啫？ 好事啊！ 你係一個好人。 傻妹，我係 uncle 嚟嘅，你冇諗。 你係一個好 uncle， 佢乜都冇諗過，你唔使擔心。好啦，嗱，咁其實當然我哋要了解咗呢樣嘢之外嘅話咧，都可以知道嘅就係原來呢一個嘅就係 MBTI 咧喺而家真係坊間非常非常非常之流行，以及嘅就係其實基本上都可以有一啲嘅頭先我記得係第一集。嘅時候有介紹過，有好多啲公司啦，甚至乎嘅就係從事唔同嘅行業嘅人咧，都會因應住嘅就係究竟你係屬於邊一類型嘅人格嘅話咧，會覺得你應該可以做到啲乜嘢嘅行業咧係比較適合嘅。好啦，咁我同你分析一下咧。 係啦，咁咧我咧就發現咗個 fun fact 嘅，就係咧我哋呢度咧有三個 NF 人啦，即係我哋呢度五位主持人。 我係 NF， 係啦， 係啦，你係咪？ 小強哥哥又 NF， 係啦， 我又係 NF 啦，然後。我陈监制 NF 啦， 系啊， 之后 Porter 哥哥又 NF 啦， 系啊， 咁其 实 Brian 哥哥都系 NF， 系啊， 好多哥哥， 系啊。 其实咧，佢咧韩国咧，佢咪好中意做啲测试嘅，佢做咗个统计啊，就系K-pop 嘅偶像入面，即系嗰啲明星啊、演艺啊， 受欢迎嘅 系受欢迎嘅人，佢做咗一个好大嘅统计，就系最多人做明星嘅人格系咩咧？第一个人格就系 INFP， 就系悠悠嗰个啦，第二个就系 ENFP 啦。即系我同杨杨系个 Brian 哥哥嗰个啦，第三个咧就系 ENFJ 就系小强哥哥啦。 你第三 系啊，第四个咧就系 IS。 FJ 就是 Michael 那個。咁其實咧係有分析，就係話指出 NF 嘅人係最多從事演藝行業嘅，即係佢中意藝術啊、創作等等咯。咁都係不論幕後幕前都係嘅。咁我就覺得好準，就係因為我哋呢度正正好似驗證咗。 唔係，我唔係，所以我應該可以執一執包袱。咁下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喺咁先咁。 但是你的你虽然就是冇呢一个叫做 NF 啫，咁但係呢其实 Queenie 都可以讲讲嘅，就係话其实唔代表喎，你 代表 係唔代表咩， 虽然我冇 NF 啦，但係即係咁多位听众朋友，我坐咗喺度同你哋倾偈喎，证明咗啲咩，证明就係我係一个好正嘅人囉。 你贵姓啊， 醫生 咦，你 A 喎。Queenie 你係乜嘢，你嗰个组合係 我係 ISTJ。 你係 ISTJ。 网站就话其实我係一个适合做数据做统计嘅人嘅，做金融嘅。咁但係唔紧要嘅，即係就算你係一个理性嘅人又好，感性嘅人又好，总之你係 有自己嘅选择。 係有自己嘅选择咁就得㗎啦。 你讲得非常之好。所以今日我哋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呢都好特别喎。 嗯，呢一隻歌呢就係 Aga 嘅理性与任性之间，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啦。 好，多谢通宵师大 ，Thank you， 下个礼拜继续。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回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烟，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和你走。融化几多慨叹，我能记不起或记在过你，其实我的伤口不需急于处理，还是能够以痛做自己。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 廿七度嘅温水，湿度8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12:29，先听12: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署理保安局局长卓孝业表示，特区政府所有政策局或者部门都需要克尽己责，维护国家安全。在实施任何政策、计划、项目和方案的过程中，在有需要时应该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其中包括考虑是否需要订立任何守则、指引、程序或实施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卓孝业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说，有关措施包括在合约或协议中订立任何条件，例如采购时使用的招标文件和合约加入条款，定明政府可以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采购中取消个别投标者的参与资格，以及在合约进行期间终止合作。荃灣海灣花園一名兩個月大男嬰在單位內昏迷送院後死亡，警方朝早六點幾接獲一名女子報案，指男嬰在單位內昏迷，救護員到場，男嬰送去人際醫院後證實死亡。新加坡航空一架原定由倫敦飛往新加坡的客機遇到劇烈氣流，在曼谷機場緊急降落，事件中一人死亡，幾十人受傷。新加坡航空行政總裁吳俊鵬為事件致歉，他發表視像聲明說，公司正是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他還向受害者家屬表示慰問，將向受影響的乘客和機組人員提供一切可行的幫助。吳俊鵬說，飛機在飛行十個小時後，在海拔37000英尺遇到氣流。事故死者是73歲的英國男子，懷疑在飛行途中心臟病發身亡。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驟雨，星期五驟雨較多，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254点，升34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升1蚊，盈富基金19.45升1毫，友邦保险62.35升。是跌了3毫，南方恒生科技3.92，8.34，联想集团11.52，1.34，阿里巴巴83.95，跌4.5，美团120.7，跌7毫，理想汽车82.65，升2蚊，小鹏汽车34.7，升4.05，中海油19.1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英日元是156.3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4，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699点，跌247点。港金报225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5.68美元，卖出241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在搭车的时候，有个大叔在我隔离食紧薯条，他不小心将啲茄汁滴咗落去我的鞋度。我望住他，空气静止了三秒，跟住他递一条薯条俾我。 好核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正义刑警，火比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江水王啊，江水王，多谢你，全靠你，我今晚又赚几千啊！谂起忍唔住笑出声，唔单止咁啊，仲有靓妹整嘅水煮鱼食啊，唔知呢啲算唔算又食又拎呢？哎呀，不过最衰都系俾嗰只烂口文快一步，鼠咗入部电梯，攞走晒有我自己嘅追债大字报。唉，算，我一家想搣咗佢咪得啦。难口文，你班友未够我玩啊，真系开心死啊！好，有啲肚饿，食嘢话之你。 好味啊！啲鱼够晒好味，啖啖肉。 估唔到我咁有运，今晚有钱赚，仲有嘢食。晏啲如果真系哎呀，开心死！哎呀，有鱼骨啃亲！哎呀，够啊！ 上楼梯，上楼，咦？我冇听咗啊嘛，好似有人嗌，再顶听咗啲 命！ 咦？我认得，系楼下嗰个看更阿伯嗌，发生咩事呢？好唔好落去睇下佢呢？ 有 破绽！头先我明明听到佢嗌三下救救救，然后三下命，不过最后喺度嗌咩？我肯定佢都呃神骗鬼，唔理一支箭飙上个14楼。 神经病！救命啊！救命啊！ 哎呀，激鬼气啊！成半个钟啦，我个猪猪都未上嚟嘅，心急死我啦！就嚟爆啦！实系楼下嗰个安家整蛊佢啦，唔俾佢上嚟，唔得。呢条影到口嘅水鱼猪猪，我冇理由白白俾佢游走噶，点好呢？吓，最衰啦！依家得我一个人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实嘢喺我耳仔边嗰度咁，今就有办法啦嘛！真系可惜，哎呀死啦！呢一度鬼影都冇只啊，搵鬼你同我谂计咩？唔系噃。一阵间，嗰只衰鬼走上嚟，咪可以？哎呀，谂到都开心啊！做咩？阵阵凉咁，咩事啊？突然间有阵风嘅，搞到我后尾阵，哎呀，又阵阵咁样。 喂，我啊，救命啊！我过咗孟婆桥，唔该拉我翻转头啊！ 猜过你咩？边家开电视开到咁鬼大声啊？咩孟婆桥啊？睇紧啲咩节目啊？鬼食嚟咁样？ 得啦，我就嚟一命呜呼啊！救啊我啊！ 救命啊！鬼啊！阿云啊！ 又破绽，唔一定系个猥琐怪整蛊我嘅，唔使问，一定系佢啦。又咸湿又孤寒，好，等我谂下，应该有咩办法可以对付佢先。 唉，仲谂 ？Oh my god！ 我就嚟 share 啲快啦，阿妹，快啲伸出你只友谊之手，拉翻我出鬼门关啦！我最叻买包包俾你，你要咩包我都买啦，快啲救我啊！ 最衰头先匆忙得滞，冇攞部电话上嚟啦！哎呀，而家点咧？叫天不应地不灵咁啊！哎呀，死啦！如果有咩事，我喺度死鬼咗都冇人知啊！ 放心啦，我知咪得咯，唔使惊。你帮我掹翻嗰个玩鱼骨出嚟啦，我又买包包俾你，小笼包、菠萝包、肠仔包，好唔好？ 哎呀，抢你个包啊！真系，我要，我而家唔系要包啊，我要鲍鱼个包啊！哎呀，唔理啦！哎呀，唉。点解我听到好似有啲声喺耳仔边咁样喺度练嘅？ 冇啊，冇过嚟啦、啊，救命啊！ 我知啦，实系楼下嗰个猥琐白虎整蛊做怪想吓晕我。哼，我知啦，太过分啦你。哼，搵啲嘢斜下你都好先。啊，谂到，即刻落妆，掹晒啲假眼睫毛。好，实吓死你。落妆，落妆，落妆。 阿妹，鬼门关到门原来自动 automatic 打开咗啊！我唔想死啊！救命啊！我喺你后边啊，拧转头救我啦！ 啊，搞掂，落晒妆，今次仲吓死你！ 喂 ，uncle， 我啊， 吓死我啦，吓死我啦！哎呀，今次实系吓死异乡英魂不杀化身厉鬼，我要揾替死鬼陪我。 快啲，都真系被鬼吓死啊！唔惊唔惊，有包包唔惊，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唔好意思啊，我只不过系人有三急，借个厕所方便下咋。有鬼莫怪，阿细佬唔识世界。救命啊！放过我啦！救命啊！ 冇力啦！行咗几多层楼咧？咦？点解好似行嚟行去，层层楼都一样嘅？我记得头先呢度个红色嘅垃圾桶，里面有四包垃圾，又有嘅咁奇怪，我唔信邪，我踩烂我佢先，死啦死啦死啦！吓，个柜烂咗啦，上多层又见到你啦，我话你叻。上咗一层啦，推开道门，睇下有冇个红色垃圾桶先，开呀！吓，点解会咁噶？冇，原来自己吓自己。 南无阿弥陀佛， 齐天大圣孙悟空、玉皇大帝，求你哋保护我，烂口文唔好踩雷，我今次一定要成功追晒啊！今次只系我烂口文帮我爹哋追翻啲血汗钱咋，鬼叫个判头咁衰啊！唔出粮俾我爹哋，我先啊逼于无奈啊，出次下次客咋，因为啊我同爹哋成家成个星期都冇饭开啦，就嚟肚饿死啦，我先铤而走险害人林朋友追债咋。好彩我聪明，搵咗楼下看间写追债大字报。到时如果有咩差池追究起上嚟，我咪话啲字唔系我写咯。仲有嗰啲又唔系红油，唉，水煮鱼啲汁啫，关人鬼事。有咩事咧都一定打得甩嘅。咩啊？ 咩啊？咩啊？咩啊？ 咩啊？ 咩啊？ 哇！咩事？咩事？咩事？嗱，好文，企定啲，有钱剩，边个？边个嚟噶？好出嚟啊！有本事就露个面，唔好藏头露尾啊！ 靓仔，你都几牙斩斩啊！ 阿叔，你讲咩啊？咩牙斩斩啊？我唔明喎、啊。喂，又嚟？好彩我冇做阴质事，唔怕俾雷劈。咦，头先系咪好似有个人同我讲嘢？有个阿叔，点解眨下眼唔见咗嘅？唔系咁猛啊嘛！啊，唔好啊，好惊啊！唔理啦，唔理啦！啊，裂啊，裂啊，裂啊！唔该，快啲啊，快啲到我搞掂晒，我就走噶啦！呢栋咩鬼大厦嚟噶？真系好邪啊！啊，快啲啦，快啲啊，搞掂快啲到啊！ 好彩呢层楼唔见，嗰、那个俾我踩烂个盖嘅垃圾桶。天灵灵，唔该保佑我快啲上到十四楼啦，唔该。睇下奖场写住几多楼先？咦，咩字呢？啊，四字咋？哎呀！ 命啊，开门啊，救命啊！ 咦，四楼真系有个女人嗌救命、啊，好恐怖啊！我记得头先嗰个看更佬话，佢就算死人冧楼，总之你乜都唔好嚟，一支箭飙上五楼，好。闭气，揸住佢画嘅鬼画符先。 呢度真系鬼画符啊！ 啊啊，点解啊？张子浮咗嗰个看更个衰样出嚟啊，好大人惊啊！哎呀，扶唔稳，张子都扶摄咗入去四楼嘅，点算咧？有计？有冇人啊？我张子飘入去你度啊！开下门啦，唔该。有冇人啊？开门啦！ 有人敲门，好嘢啦！我有得救啦！唔该，救命啊！开门救我啊！ 喂，我拍门，你又拍门，咩地方嚟噶？我嗌救命，你里面又嗌救命，啊、我晕啊！ 哥哥仔，我听你一句系一定一个好人嚟噶啦！嗱嗱嗱，你唔好晕住啊！哦、你撑住啊！嗱，我咧系一个人嚟嘅，我就俾人应该俾一个衰人困咗喺呢度，唔该你啊，帮我打开呢道门，救我出翻嚟啊！唔该你、啊， 唔系、啊，我点知你人定鬼啊？我救你出嚟，用乜嘢嚟攞我命啊？ 哥哥仔啊，我系俾楼下嗰个好样衰个看更呃上嚟噶，然后佢就困咗我喺度，佢啊， 系 唔单止呃我嘅青春，佢用 个衰人仲对你做咗啲乜嘢啊？佢仲呃你啲咩？快啲讲俾我知。 佢呃咗我。冇水煮鱼啊！ 太过分啦！水煮鱼到噶，阿妹你放心，我唔会俾嗰煲水煮鱼白白牺牲嘅。我而家即刻开门救你。 点啊？咦，开唔开到啊？ 唔得嘅， 快啲啦！我觉得呢间屋好似有啲阴风阵阵咁嘅嘢，我好惊啊！ 你唔好嘈啦！哇，呢款锁好似好刁蜜奇，好复杂喎、 啊！你快啲啦， 靓妹。是我认不认得啊？ 不认得啊！ 你梗系不认得啦，眯埋对眼睇咩都睇不到啦。你要擘大对眼先睇到我噶嘛？擘大对眼你就认得噶。 唔好意思啊，我盲噶，我咩都见唔到噶。 嗱嗱声盲，头先都唔盲，而家盲，盲点上嚟啊？你唔好呃我啦。 我有一只导盲犬喺出面，嗱，我开门咧，我就会跟住佢走噶啦。嗱，我唔阻住你啊，旺财，你喺唔喺出面啊？哎，旺财乖，嗱，快啲搵人帮我开门啊！咩啊？你吠乜嘢啊？ 我上网，问紧人睇下有冇识开呢款锁啊！仲有你把行雷吓走只嘢啦，佢惊行雷噶。 镇定啲，镇定啲，嗱，好文，你做大事嘅，定啲嚟，定啲嚟，14A，14A，啊，喺呢度，老豆，我今晚就帮你追翻啲欠薪，好，贴张大字报先，啊，贴边度好呢？啊，谂到遮住你幅财神先，掂啊，掂啊。 咦，门口好似有啲声噃。一定是芝芝仔仔你做啦，好，同你玩一下先啊！啊，啤啤啤啤，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啫？ 啊，边个啊？大佬你边位啊？ 哎呀，我咪叫你估下我系边个咯？你又问我大佬系边位？如果你估唔到个靓，我就会对你唔客气啦。我系边个？ 对唔住啊，我唔识你噶，你放过我啦。一场误会，我以后唔会出嚟搞搞震噶啦，我唔会再奸犯科，我会俾心机读书，重新做人。唔该你啦，求下你放过我啦，俾条山路你行下啦。 呀、yeah, ，唔制啊，你都唔好玩嘅，你激死人啊你！你边位啊？你喺我屋企门口度搞乜嘢啊？搞错啊！我贴咗我财神，你点解还钱？ 对唔住啊，唔系我写噶，真系唔系我写噶。 你咪嘈住啊吓！呢张嘢写咩啊？有借有还，还得到先有借，就叫包哥。咁巴闭啊你吓、啊，你等我咧，都嚟睇下咧，究竟系边个搞嘅先啊？ 冇嘟啊，冇嘟住，冇嘟住个 QR code， 我自己乱画噶咋，一阵你过咗俾其他人啊，假噶假噶、 啊，真系你搞搞震，讲你咁想点啊你？ 我本来咧，其实就谂住去四楼 A 做追债，不过咧楼下个看更就话，嗰、个人为咗避债、搬咗上嚟十四楼 A， 我先上嚟噶咋。 我真系冰雪聪明嘅，我都估到嘅咧，真系嗰个衰人整鬼我。 边个系衰人啊？ 鬼啊！救命啊！鬼啊！哇！捏到啊！捏到啊！我哋快啲入捏啊！快啲入捏啊！ 快啲闩门！冇俾佢入嚟啊！闩门闩门！ 喂！唔好意思啊，我哋要出捏啊！ 系啊，唔该，谢谢冷甜。冇！猪仔仔啊，系你啊！我等你成晚挂死我啦！ 喂，阿婶小姐，唔好讲住，你哋咩事啊？你个样咁紧张嘅？ 喂！我觉得咧，今晚嘅呢一栋大厦好唔妥啊！有啲污糟嘢，我哋快啲离开啦！ 哎呀，大家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入嚟先啦！ 入定出啦！ 咁大家入晒嚟未啊？ 我哋报数先啊！一、 二、三、四， 哎，齐晒！ 哎呀，我哋落到地下，我即刻出去，唔好再留喺度啦！ 喂，我虽然系矮啫，你哋可唔可以唔好揿住我个头啊？ 喂呀，边有啊？我对手响度啊！我都冇啊，我对手咪喺度咯。掂住你啊！ 嗱，我对手啊，冇掂你啊！ 咁你只手边个噶？救命！好惊啊！ 系我嘅。 救命啊！唔关我事噶， 你扎住我只手，而家甩咗，唔该执翻，唔好整烂，唔该。 出街安全啲啊！救命啊！我唔想死住啊！ 唉，唔好跳啊！你跳嚟跳去踩烂我对手啊！ 你啲口水啊！你唔好控够埋同我讲嘢得唔得啊？ 哎呀，大家唔好意思，我漏咗啲嘢屋企，我想上翻十四楼先得唔得啊？ 唔好啦，我赶住翻屋企啊！你哋俾我走啦！ 弊，我又急啦，唔该，我四楼出啊！ 呢啲陈皮电梯只能够装四个人。如果一超重你仲喺度跳下跳下，就会直落十八层地獄啊！ 救命啊！ 从梦里依恋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 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犹如无人跟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忆未由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再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喂，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隻、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仲有我哋嘅风骚师打，今日非常之犀利，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一定要喺呢一度讲嘅， 系就趁呢度少少时间，就因为我婆婆今日都99岁生日啦，所以如果佢听到嘅话咧，就妈妈今日想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之后都可以身体健康，记得得闲俾多啲利是钱我。 哇， 喂，作为一个后辈，你而家要送嘅咩俾佢啊？ 我今晚都会封翻个好大嘅利是， 唱只生日歌俾佢听。 系啊，我哋一齐唱好嘛？ 好啊，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ama, Happy birthday to you. 99岁生日快乐，送埋俾今日所有生日嘅朋友们听紧嘅，非常之好啊！ 多谢晒，恭喜晒。跟大家讲拜拜咯，系啊，你介绍你自己，跟住同大家讲拜拜。 好，我就系风骚师大爱 Queenie。 我是风骚师打的 Rachel， 记住以后逢礼拜三都有他们两个的出现啦。 没错，多谢晒， 拜拜 。好啦，将个麦交俾 Main 康哥李志刚，听日喺风骚范围咧再见大家，提提大家今日都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然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嘅，小心咯噃。OK， 听朝见，拜拜。 拜拜。